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29集，打起来了。赵普心情很好，一招手准备给黑影洗尘。不用问，他估计不眠不休跑过来的只是众人刚走到院门口，就见刚刚跑出去的公孙突然急急忙忙跑了回来。 怎么了？ 打架喽？ 谁和谁打架？ 白玉堂是不是和一个紫衣服的人一起来的？是他同门？ 是啊，姚子林吗？ 街上好多人围观，我问了一下，据说是他和刀盟的人打起来了，闹得可凶了。 白玉堂呢？ 展昭也没在，会不会是还没起床啊？ 欧阳少征小声跟赵普八卦。 昨晚白玉堂可没回屋啊，貌似进了展昭屋子就没出来。 你整天瞎琢磨什么呢，脏心烂肺的。 呸，爷看得可通透了。 刀盟人多势众，貌似姚子玲比较吃亏。 公孙抱着小四子往后头找白玉堂报信去了。众人觉得有热闹看，于是就跟去了。跑到后院展昭的房门口，发现门根本没关，只是虚掩着。昨晚白玉堂本打算坐坐就走的，所以根本没锁门，而且展昭平时也没什么锁门的习惯。公孙推门往里一走，众人都到门前看，就见展昭和白玉堂果然还没醒。他俩昨晚也不知道聊什么，貌似聊着聊着就睡着了，衣服都没换，被子也没盖，头挨头并排躺在床上。白玉堂是躺得挺优雅，展昭姿势比较复杂一点，看来睡相不太好。这么多人涌到门口，这俩内力高强，耳力也好，自然是被吵醒了。展昭揉着脖子坐起来，觉得肩膀疼，白玉堂也觉得胳膊有些麻，坐起来揉脑袋。展昭抬起头，不解看着门口众人。 嗯，你们都起了？ 众人都莫名不知道该怎么开口，只觉得房间里充满着一股温馨、温暖、温情的气息。人家君子坦荡荡，兄弟睡一觉，他们在瞎暧昧什么呢？白玉堂站起来，看向展昭：“ 有没有洗脸的泡子给我一块？” 那边。 展昭伸手指挂着帕子的架子，白玉堂过去拿，拿上以后往外走到井边打水洗脸。展昭似乎脖子扭了，揉着脖梗也出来了，到井边拿白玉堂刚刚漱口的杯子漱口。 昨天的什么酒啊，后劲儿那么大。 白玉堂掬起冰凉的井水洗脸，瞬间清醒了不少。展昭拿着帕子在水里打湿，回头问门口呆呆站着看两人的赵普他们：“ 你们是不是吃饭去啊？我正好饿了，一起。” 众人张了张嘴，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怎么回事？昨晚的酒还没醒，怎么都傻乎乎的？就在众人都犯傻的时候，小四子突然嚷嚷了一声：“ 白白，你那个朋友和那些坏人打起来了。” 白玉堂微微一愣，回头公孙这才想起来：“ 外面姚子林和刀行风打起来了。” 白玉堂用帕子擦了擦脸，倒是不着急，回房间拿了刀往外走。展昭赶紧擦干净脸，拿了锯缺跑出来，见众人还愣着，就勾手指：“ 走啊，看热闹去啊。” 说完展昭跑出去和白玉堂一起走。 我怎么觉得有一点点尴尬呀？ 我也觉得。 赵普点点头，折影和黑影也点头，只有紫影和小四子不解地歪过头问众人：“ 尴尬什么呀？” 展昭和白玉堂跑到外面，不意外的街上聚集了好多看热闹的人，但是毕竟属于聚众斗殴，又是高手过招，众人都躲在较远的地方围观，当中的空地上却是打得热闹。姚子凌一个人正在战刀盟的三个高手，刀行风在不远处站着，微微眯着双眼看着这边的战况。展昭看了一眼，伸手对白玉堂摆了摆。 姚子凌对付他们三个看来绰绰有余。 白玉堂停下脚步，转脸就见战局不远处站着十几个黑衣人，似乎很紧张地看着这边的战况。白玉堂微微皱眉，伸手对其中一个轻轻一勾手指，一个黑衣人低头就跑了过来，分外顺从。 五爷， 为什么打起来？ 回五爷，少爷吃早饭的时候碰上了刀盟的人，听到魏红在说你坏话就打起来了。 不像他的性格呀。 不知道，少爷还不让我们插手。 这时候衙门里赵普等看热闹的人也出来了，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不知道什么情况。姚子凌虽然不如白玉堂那么有名气，但还是那句话，天山派没有白给的徒弟，最差的那个下了天山也是高手中的高手，更别说姚子凌了。刀盟三大高手显然不是他的对手，没多久就被收拾了个干净。姚子凌一脚踹翻了魏红后，对一旁的刀行风一挑眉，展昭抱着巨缺好奇地问白玉堂， 他是在挑衅刀行风吗？ 这时候刀行风要是不应战就丢脸丢大了。 论辈分，刀行风应该比姚子凌大一辈，那功夫怎么样？你有没有点？ 没交过手。 哼，微妙。 身后赵普和欧阳对视了一眼，展昭和白玉堂当真合得来，看这聊的见缝都插不进针去。紫影和折影带着刚来还一脸茫然的黑影看热闹，黑影就瞟了公孙怀里的小四子一眼，小四子也瞟了黑影一眼，两人对视了那么一会儿，小四子扭开脸看前方的人打架，黑影也扭开脸继续看前边，随后两人同时扭转脸再看对方一眼。公孙就见小四子忙得慌，自己抱着他也挺沉，这时黑影适时地凑过来。 沉不沉？我替你抱。 有狼。 公孙看了小四子一眼，见小四子似乎也没意见，就递给了黑影。黑影伸手抱过去继续跟小四子对视。公孙见两人相处模式有些诡异，就小声问紫影。 哎，那个黑影会看相啊？ 紫影愣了愣，明白公孙在说什么后笑出了声，对公孙眨眨眼示意他再等一下。公孙好奇地等了一下，突然就见黑影和小四子开始对话。 你叫什么呀？黑影呀？小黑？是呀。 公孙惊讶不已，倒不是说对话多幼稚，而是黑影竟然发音、神态和表情，包括整个语气都跟小四子一模一样，连前面专注于看比武的展昭和白玉堂都回过头来。 黑影有个外号叫黑斑鸠，口气超厉害。 哇，好厉害。 黑影乐呵呵请小四子吃糖，众人回头继续观看战局。姚子凌的挑衅显然成功了，刀行风毕竟是刀盟之主，如果不敢应战岂不叫人笑掉大牙。回手抽刀，就见寒光一闪，姚子凌抬金刀应战。刀行风明显比那三个高手加起来厉害不少，而姚子凌刚才也肯定没用全力，这会儿两人一交手瞬间飞沙走石，两边看热闹的百姓想躲都来不及，有摔倒的还有踩到人的。展昭一看这阵势，就看向一旁皱着眉的白玉堂。 刀行风内力竟然高过姚子凌？ 刀行风的刀法 你也觉得很奇怪？ 白玉堂点头，身后有人也点头。 很怪。 公孙扭脸看，就见赵普和欧阳一起点头，白玉堂和展昭回头看赵普和欧阳少征。 哪里怪？ 你俩觉得呢？ 他用的是直刀，但是刀法更像是弯刀刀法，不觉得别扭吗？ 白玉堂微微点头，赵普和欧阳对视了一眼，折影也凑上来。 我们觉得奇怪，是因为这个刀行风的功夫很眼熟， 之前要是不提起呢，可能真的不会发现。但是刀行风的刀法明显和苏屠路有些像。 哦， 展昭略微有些惊讶，随后就开始摸下巴。白玉堂则是皱眉，因为姚子陵现在处于下风，而且没完完全全看出刀行风的功夫究竟怎样，此人原本就内力深厚，再加上刀法诡异。白玉堂还是不想姚子陵受伤或者出事，回去不好交代，就要上去帮忙，不过一只手轻轻一拉他。白玉堂转过脸，就见展昭看着他。 我去吧。 没理由让你去救天山派的人。 刀法讲究快，你跟刀行风打一架，宰了他又能怎么样？摸不透他的底细。展昭轻功好，缠住他打个两三百招，看看他究竟是什么来的。 哼，交给我。 好。 展昭纵身一跃，身形一晃，身法快得后头黑影一眯眼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